啊，诸位长辈，诸位同仁，大家早安。好，我们昨天谈到这个于敬义公啊，他下的功夫啊很深，而且呢啊时时啊提醒督促自己。所谓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赵神也给他的教诲，他非常勇猛，非常下决心啊来奉行。好，而且每个月最后一天呢，啊，每月会日，即记一月所行所言者，啊，都把它记录下来，在灶神处啊，为书以告之，啊，禀告灶神爷呢，也禀告上帝，啊，来提醒自己啊，等于是不好意思说的，啊，就不敢再做了。啊，这个很有督促的作用啊。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向佛陀啊，向西方三圣像啊，啊，做这样的一个汇报、一个反省啊、一个忏悔。这个不一定是每个月做，每天都可以做。孝照月道啊，焚香告地的这个精神，因为。我们要时时提起觉照啊，是不容易的，啊，容易健忘啊，容易比较松懈。借由这些方法呢，人的警觉性啊比较高。用什么方法呢？自己能提起正念，自己能不懈怠，这个得要自己观察，自己肯用心，自己肯照做。才行，修学不可能每天都是别人呢跟在旁边盯着我们，都要靠自己主动啊。那我们看到他修学的成果呢，差不多三年的时间呢，就能够动即万善相随，尽则一念不起。三年之功啊，这个都是啊没有间断的哈。那我们看到这里啊，这如是三年。达到这样的境界，那我们也立的志啊，三年呢也能达到这样的境界。那我们要列一个三年的学习计划啊，这三年在具体在落实在每一天上面，有具体的计划呢，我们就照着这个计划呢好好每一天下功夫啊。没有计划，其实悠悠放任呢，时间过得特别快。修行能够有警觉啊，就是对无常啊能时时提得起来。我们成年之后啊，感觉每一个礼拜过得特别快，甚至于都感觉一年在过啊很快。所以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欲何待乎啊，一定要趁着呢年轻啊，身体好的时候要好好下功夫啊。我最近啊刚好在拉筋啊，结果这个拉筋的时候特别痛，因为我从小啊就是青蛙腿啊，其实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啊这个整个经络有问题，自己不清楚，那个时候年纪也小也不懂，所以是从小就这样了。人家两只腿都可以并得很好，并起来，我两只腿并不起来，也不知道那个就叫青蛙腿。后来是要去当兵以前呢，我们家八楼有一个医生啊，我去跟他请教我这个脚的情况，他说这个是青蛙腿，不用当兵啊，让我去检查看看。哎，结果还真的没当兵，就两年呢，好事还是坏事啊？也不见得是好事了。在军中是团体生活啊，时时都要守规矩啊，不容易放逸懈怠啊。我们现在很多同仁住在宿舍啊，一举手一投足啊，旁边都有人看到啊，会不会觉得很烦 啊，会不会觉得那个年龄才大我几岁而已，这么爱管我？哎，这个心态啊，就是在福报当中堕落了。修道人想依众靠众的机会都不见得有，反而我们现在有了还不耐烦不高兴。所以这个人啊很有意思，没有的时候啊都很希望有啊，有的时候啊又不珍惜，往往是失去了机会了才在懊恼啊。所以后悔后悔两个字啊都是后面才来回，所以应该珍惜啊善有为依啊，依众靠众的修学机会啊。刚刚谈到是我这个经络啊，是从小就出问题了啊，所以现在要来拉呢，这三十几年走错了，现在要走对要花多久？而且拉的真是痛啊！啊，我突然感觉到呢，拉的很痛的时候，佛号提不起来，这是个警讯哦。假如中年以后，得了个重病啊，应该也是这么痛哦。阿佛号能不能念？难道是那个时候才在紧张吗？担心吗？那得现在健康的时候就要练到有功夫啊，到时候病来了也没有障碍啊，还是提得起来，那才有把握啊。我们这一生呢，做了多少次有把握的事情啊？所以要对治懈怠啊，对治得过且过的习气啊，得要勇猛精进才行了。好，所以这个立三年的计划，然后每一天绝不放逸，三年呢、啊，每一个人都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好，所以师长呢也提到了，这三年时日不算长啊，我们要自我勉励发奋，效法这个于敬义工的精神。接着经文呢讲到了年五十岁，愚公是四十七岁开始下功夫的，四十七岁已经中晚年了，啊，我们现在是三十几、二十几啊，都还很年轻呢、啊。越年轻用功啊，越容易啊。乃万历二年呢，甲戌会试，张江陵为首辅，啊，他用功三年之后啊，刚好。万历二年甲戌年的时候，这个会试啊就是考进士，而张江陵为首辅，这首辅是宰相，张江陵是指张居正先生啊，是明朝的明宰相。为什么称江陵呢？江陵是他出生的地方啊，他是江陵人，因为他对国家的贡献非常大啊，人民特别仰慕他，尊称啊，尊他的名啊，以他住的地方来称呼他。这个在佛门呢也很常见啊。我们常说天台大师啊，是指智者大师啊，这不称他的号了啊，直接称他在的地方啊，叫天台山。啊，天台宗就称呼他啊，因为他住在天台山呢，叫天台大师。那在法相唯识当中呢，有一位祖师是归基啊，归基大师，大家都称他慈恩大师啊，因为呢，归基大师一生呢、啊，大部分都住在慈恩寺啊，所以都称他慈恩大师。这个都是恭敬的一个表现。接着说到呢，错为后啊，访于同乡，未止则失。这个会试结束以后啊，这个宰相呢，到自己的故乡啊，了解故乡里面啊哪一些人呢 啊有道德学问的，然后为他的孩子选择好的老师啊，选择品学兼优的人呢来教导他。古人呢择师啊都是非常慎重，不止择师慎重啊，择友也慎重啊。所以君子忌苟合啊， 折交如求师，因为我们很难不受环境影响，人很难不受环境影响啊，就要有自知之明，要选择好的环境，好的朋友啊，择友啊，就像选老师一样的慎重啊。那我们自己冷静下来呢，我们最亲密的朋友，是因为他道业精进，还是因为他跟我们习气差不多？而我们既然立了目标啊，当生要成就，还找一些习气跟我们差不多的，那发的都是空愿的。我们刚刚讲到的，读那个《劝发菩提心文》里面讲，往生要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因缘现在已经遇到了。啊，遇到念佛法门，遇到师长了，这因缘不缺了。多善根呢，那要跟发大心的人在一起啊，才能受他感染啊。啊，发菩提心的人呢、啊，念念为众生的人、啊，念念爱敬存心的人，多福德，他不讲没意义的话，啊，一开口呢就是利人的言语。一开口跟经典相应，再来一放下工作了，只要不动脑了，佛号就提起来了。哎，这一句是万德洪明啊，人灭八万亿劫啊，生死重罪啊，能积累无量的福分啊，叫万德洪明。真的明白他是万德洪明了，念这一句佛号的功德无量无边呢、啊。哪有说有时间不念的道理呢？那还是理不够深刻了。所以为什么要看破才能放得下？看破是明白啊，明白讲一句闲话跟念一句佛号天壤之别，那人就有判断力了，哪还会讲闲话呢？念佛都来不及了。所以我们得真正冷静问问自己啊，是不是真想成就，真想往生？看我们每一天用功的程度啊，就知道发的心真的还是假的了。我都在想啊，师父假如明天打个电话给我，说你现在什么都不做了，回家去念佛，我会觉得我好像中了第一特奖。哎，那个《阿弥陀经》说，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我们有信心啊，佛是真愚者、实愚者、如愚者、不狂愚者、不异愚者，佛决定讲的是真实的话。我们有那个信心啊，可以这样去做啊。我现在是力小而负重啊，能力、智慧、德行差那么远，真的是啊，觉得做错很多，还在造业。假如能不做了，我一定赶紧求往生，因为求往生的做阿惟业智菩萨就不会做错事情了。不是很想做啊，因为智慧不够啊，所以平常呢，只要不做事情了，哎呀，赶紧提醒自己要念佛啊，念佛才能增长智慧德能啊。但求无过，念得越来越心虚啊，自己每天都做错事情了，真的是觉得很惭愧啊。所以每一次想到那莲池大师说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啊，八万四千行饶与众生行啊，他老人家就一句佛号一本阿弥陀经啊，很羡慕啊。诸位同仁，大家羡不羡慕？羡慕哈、哦！你要不要试试看？一个礼拜你什么都不做，就念佛，就念经，你看自己念不念得下去，就可以感觉到你求生肯不恳切了。啊，不是口头上说很想去啊，你遇到一大堆事，全部被这些事转了，说想去哦，骗自己的啦，还是喜欢起这些六道轮回的心啊，这个也看不顺眼，那个也计较，这个也不能包容， 那怎么跟西方极乐世界相交感呢？心静佛土静，心平天下平，清净平等心啊，跟佛境界相应。什么时候练平等心？对一切人的时候练平等心啊，练真诚心啊。所以刚刚跟大家谈到呢，一定要克服啊得过且过的习气。愚公克服了，您看呢、啊、他以前这么样穷困潦倒，可是他真正改过了，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了。看人要看后半段。师长说到呢他的学生当中啊，胡晓林老师的进步最快。这胡老师是07年开始学佛啊，到现在是4年的时间而已了。那个真听老和尚的教诲啊，4年那个境界提升呢、啊，我们每一次听胡老师讲课呢，那个境界都是不断提升。我自己啊是觉得非常自叹不如啊，很惭愧啊。你看当初07年的时候这个胡老师到我们马来西亚来，那当我印象很深呢他跟大家当时候是致辞说到呢，说北京啊是重灾区我一开始听还不是听得很懂胡老师是说是缺乏中华伦理道德圣贤教诲因为大陆文革到经济发展的几十年呢，很缺乏这些经典的教诲。现在想想呢，胡老师为什么进步这么大？那把众生放在心上啊，体会到大陆同修内心的苦痛啊，所以慈悲为动力啊，慈悲为本。胡老师现在出来讲课利益无数的大众没有那个慈悲心，怎么会有这样的精进跟进步呢？所以我们扶不住烦恼啊，其实我们的心没有发出来，这个慈悲心还没有真正能时时保持了。所以一有烦恼了，提醒自己是假心不是真心，但这一生不想再糟蹋自己了赶紧转成真诚慈悲心。最好的方法就转成这一句佛号，实在扶不住了，听经全神贯注听，烦恼就没了。总要想方法，不能让妄念再相续啊。其实修行啊，在理上讲呢、啊，也不复杂了，圣狂之分在乎一念嘛，我们用什么方法把这个妄念转过来？念佛是方法，听经是方法。你说可是听经的时候啊，还是又跑出去了。哇，那这个时候要痛定思痛了、啊。连听老和尚讲经都跑掉了，这个真的一点恭敬尊重师父的心啊都不足，那还谈什么修行？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个是善根的根本。假如我们现在连听师父讲经都不能恭敬专注真诚，那自己退得太厉害了。所以总要想方法克服，不能让习性妄想继续增长。愚公下功夫了，人家对他刮目相看，我们这一生几十年过来了，连家里的人都不认同我们，这是很悲哀的事情，这是很糟蹋自己这一生呢、啊。所以《劝发菩提心文》里面提到的，要尊重己灵啊，不能自暴自弃，要真正呢、啊、成就自己，要真正给身边的人做好样子，才没有虚度此生。不能内无益于己，外无益于人，生无益于时，死无益于后。 有些人背得起来，有些人没背起来。假如我们没有背起来，代表这一句话呢，我们心没有感受。为什么没有感受？对自己没责任心，对身边、对时代也没责任心。坦白讲呢，连对父母、对家庭都没有责任心。我们这一代人最严重的问题啊，就没责任感，自私自利，随顺情绪。这一代人比较有福报啊，没吃什么苦啊。可是你看，富贵学到难，染上很多习气。口上都说弘扬正法，每次遇到人与人的关系呢，就是只顾自己，跟人家计较对立。大局观啊，责任观要时时提得起来啊。所以人只要肯痛改了，就能真正的不自欺，能真正的赢得别人的尊重。要别人尊重啊，首先要自己尊重自己。乡人都推荐愚公，遂聘赴京师。乡人都推荐的呢，啊，这个宰相啊就非常信任了，聘请他呢，啊，到京师啊来教他的孩子。公妾眷以行啊，这个妾眷呢，就是把整家人呢，啊，都带到京城。张敬公得品啊，宰相呢非常敬重愚公的德行，他的品格，为元立入国学，还为他报名啊进入国子监啊国家办的大学读书啊，这个大学是专门培养国家的人才的。万历四年丙子，又过两年了，在丙子年的时候参加乡试啊，赴京乡试。这个乡试啊是考举人，举人考上来了才能考进士，遂登科。这个登科就是有功名了啊，就考上举人。次年中进士啊，再过一年考上进士啊，在会试的时候考上进士。一日夜内见杨公，他考上进士之后啊不久呢，刚好呢去见内监，是太监的意思啊，杨公啊应该也是呢啊在这个皇宫里啊担任蛮重要的职位的一位老先生啊。杨令五子出拜，皆其密诸四方，为己事以于老者。这个杨公啊，他自己没有孩子啊，他认了五个义子，都是啊刚好可能他去了一些地方啊，啊刚好跟这些孩子有缘呢，然后把他们带回家里来。而且呢，这五个孩子呢，他这样把他们照顾长大呢，这些孩子也念他的恩呢，啊，所以等这些孩子长大了呢，他也老了，啊，能够啊，来含饴弄孙呢，啊，来照顾他。那一子啊，年16岁，公若熟其貌。这五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孩子呢，16岁啊。愚公看到他的时候，觉得他很面熟，马上呢问其籍，啊，问他的祖籍在哪里。曰江右人，这个江右呢是指长江以南呢，江西、江苏、浙江这一带。而愚公是江西人，一问呢又是自己啊故乡的人，又谈到呢小时误入粮船，由依稀记姓氏履历，公甚讶之啊，因为他的孩子啊也是小时候不见的。听到这里啊，感觉呢应该是他的孩子啊，所以进一步又确认呢命托左足啊，他的孩子脚底啊啊是有两个痣啊，所以赶紧叫他托左足啊，双痣宛然。果然呢，啊，他的脚底有两个双痣，很明显 公大呼曰：“是我儿也。”当下愚公啊非常激动啊，大声说道呢：“这个就是我的儿子。”杨亦惊愕，这个杨公啊也非常的惊讶，急送其子随公还狱，赶紧啊把儿子啊就送还给他。我们看到呢，这个杨公啊也是设身处地体会到人家儿子失去了八年左右的时间了，那个为人父母者之焦急之担忧之失望啊，他可以来感觉得到，马上就把孩子赶紧让他带回去的。这公奔告夫人，愚公啊马上呢以最快的速度啊让他的夫人知道。我们从这字里行间当中啊呢看到他是夫妻呢情谊是非常深的。以最快的速度啊回到家里了。夫人抚子大痛。他的太太看到知道自己的孩子回来了，这个抱着自己的孩子呢痛哭流泪啊，而且是血泪迸流。这个儿子唯一的一个儿子啊失而复得啊，那心情可见一斑呢、啊、非常激动。他的孩子呢也是激动的流泪啊，只一提捧母之面而视其目，捧着母亲的脸呢，然后用舌头呢舔母亲的眼睛啊，因为母亲啊双目失明了。结果呢其母双目复明，他的母亲啊眼睛啊就好了啊，所以这个都是至诚呢感通的很好的例子。公悲喜交集啊，愚公啊非常的喜悦，也非常感叹这个人生的际遇啊，悲喜交集啊，遂不愿为官啊，他看淡了世间的功名利禄了，也明白啊人生要改正命运呢、啊、最重要的要真正断恶修善不自欺，所以他不愿意追求世间这个功名利禄了，辞江陵回籍啊，向宰相啊辞掉啊他教书的工作，回到自己的祖籍。回去干什么呢？回去教书了啊。所以张高其义啊，宰相啊对他的德行啊，对他的这个行为啊感觉到很佩服，不要名利了啊，厚赠而还啊，以很厚重的礼物啊来报答他呢，教育自己的孩子。公居乡啊，愚公啊在自己的故乡啊为善义利，他断恶修善呢、啊、更加的积极精进啊，当然我们也可想呢他也尽心尽力啊教化一方啊，其子娶妇连生妻子啊皆育。他的命运呢、啊、本来是已经呢五个儿子死四个一个失踪，而且呢是大难临头了啊，只因呢啊灶神爷的点化，他痛改前非啊，啊整个自己的命运呢甚至整个家族的命运都改了啊，所以他儿子呢连生妻子都养育得很好，所以昔世书香烟都是饱读诗书的孩子啊，他整个家道啊就兴盛起来了。所以公手书谕灶神，并实行改过事以训子孙啊，愚公觉得呢这一个人生际遇很宝贵啊，啊把谕灶神爷啊还有灶神爷给他的教诲，以至于他自己整个如何断恶修善呢、啊、都写下来，然后来啊教导他的子孙，身享康寿啊88岁。当然呢他这个长寿啊也是自己修来的 好，本来是逃祸都来不及了，结果自己的命运跟家族的整个扭转过来了，而且人的福报在晚年想是最大的福报了，年轻的时候不要享福，享福容易堕落，年老尤其我们是念佛法门，年老了有福每天可以八个小时听经，八个小时念佛，那个福报真大。人皆以为实行善事回天之报云，所有呢认识愚公的人啊，乡里的人呢，都觉得是因为他力行善事得到上天的垂爱啊，得到啊他人生的福报。我们看这个人皆以为实行善事，代表呢他改过迁善的榜样啊，影响到所有认识他的人。所以师长常说，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就是要这样呢，正法才能兴哦。在这个时代啊，人们不会看你说什么，看你做，看你是不是真正呢能改变命运，能真正呢有所成就。对念佛人来讲，就是你能功夫成片呢有把握，甚至没有生病啊，自在能够往生。我们定这样的目标啊，叫有志气，叫报佛恩呐。最后提到呢，同理后学罗真记啊，是他同乡的晚辈啊，罗真先生呢，把这些实际的情况都把它记录下来。好，所以我们在家人呢，学的了凡四训啊，学的于敬义公、于造神记啊，两位高士的风范呢，都值得我们效法学习。好，那我们明天呢来讨论一下我们一起学习的于敬义公、于造神记，那这一篇文章当中的教诲，我们从此以后呢怎么落实我们集思广益一下可能别人的方法很好，我们也可以拿来自己奉行。好，那今天呢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